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林六一进了厨房，给池小池切橙子，一边切一边讲了自己临走前同丁秋云的约定。池小池躺在床上养病，身上还是冷得很，裹紧小被子等着吃橙子。饱满柔软的橙子被抛开，纤细的纤维质被从中切断时发出的汁水喷溅声，听起来有种微妙的爽快感。听完他的讲述，池小池圈住被子，精神稍稍放松了一点。 哎呀， 为了丁秋云这样很好。 林六一将橙子皮打着转削下，远远地应道： 我不是为了他，我是为了你。我家小池心思太重，得好好养着才行。 池小池一愣，林六一却像是说了一句再家常不过的话一样，紧接着便询问道： 橙子用来吃，橙子皮泡水，可以吗？ 池小池把半张脸藏进被子里： 速速给朕呈上来。 哼。是，皇上请稍等，我给您摆个盘。 池小池在被子里呼了几口气，才撑着想要坐起身来，赖久了头晕，而他这一撑一起就觉出不对劲来。他把右手从掖得紧密的被子里抽出，发现无名指上戴了一枚戒指，戒指是素净的指环，与他的手指完美契合，分毫不错，初看是似乎平淡无奇，但仔细看上面却有极细密的心纹，其间仿佛有一道银河缓缓流淌。这戒指他是什么时候戴上的？池小池正隐隐觉得这戒指的材质眼熟，就又一次听到了那细微的呼唤： 池先生。 声音要比上次大得多，也清晰得多。那声音很谨慎，却比池小池记忆里的那个人更多了几分稳重和自持。 池先生在吗？ 池小池也不发声，只试着在脑中回答： 是我。 刚才才被他暗自赞赏过的稳重自持全部消失，惊喜万分的颤音倒是符合那人还不到20岁的年龄。 池先生，池先生，我是姬作山，您还记得我吗？ 你们那儿过了几个月了？ 快4个月。 我看上去有老年痴呆的先兆。 姬作山便明白了池小池的意思，抿着嘴温驯地笑。池小池习惯性套人的话，刚才的一来一回，一问一答间，他已经得知了不少讯息。他在心里飞速做了个加减法，每个世界时间流速不尽相同，有的快一些，有的则慢一些，但大体上相差不会太大。与他来的世界对比，自己在第一、第二个世界里待了8个月光景，在东哥的世界里待了7年还多，但因为他先后使用了初中高级的时间压缩卡，是以换算成外界的时间，也只耗费了1年零2个月。他在纪作山所在的星际世界里面过了2年多，好在有16倍速的高级时间压缩卡。他在这里不过待了1月多。在宋纯阳的世界，自己耗时最短，满打满算不过45日，再经压缩卡一抵消，外界过了连3日都不到。末世世界耗时3年零8个月。在高级压缩卡抵消过后，现实世界也只过去了近4个月。在将假期的零头 以及各个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时间差叠加起来，各自计算，零零总总加起来，在池小池原先的世界里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半，实在是太久了。别看他现在在各个世界里活蹦乱跳的跟个大蚱蜢似的，在现实里他大概现在只是一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轮椅鸡，或是不小心踩掉他的输氧管，他都有可能当场去世，直接投胎。在丁秋云的世界里，池小池曾问过零六一，他是怎么做到入职12年带了10个宿主的，真该授予五一劳模勋章外加花车游街表彰。零六一无奈道， 他没有兑换高级压缩卡，而且他们一般只刷好感值，好感值要比回忆值更好刷， 那效率也不该这么高啊。 有的时候会出现展印潮的那种情况，刚到达世界的时候，攻略对象对宿主的好感值就是满的，所以他们会直接自杀。 好吧，那可真是节能减排呀。然而在他自己的认知里，他亲身度过的时间是实实在在做不得伪的。季作山这个姓名对池小池来说已经快4年前的回忆了。池小池将思绪拉回正轨问道， 那你是怎么联系上我的？ 是布鲁的盔甲，您还记得那次伤疤鼠训吗？六老师找到了纳曼金属，布鲁被纳曼金属翻新过一遍，六老师自己又留下了一部分，那些纳曼金属出自同一块星辰，有一些特殊的感应，所以…… 池小池轻轻摩挲着无名指，脸微微涨红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但很快不敢再善加妄想，动手把戒指捋松，打算等和季作山的场外连线一结束，就把戒指放回仓库。 那你找我做什么？唱 K 吗？ 池小池话里带笑，心如明镜。从季作山连入到现在，他们已经对话了这么久，他却没有叫一声061的名字，061也并未对他打招呼。显然季作山是开辟了一处就连061都无法觉察的秘密训道。既然他不提，池小池便当他是有什么秘密的事情想与自己讲，自然暂时也没有必要叫061过来陪他一起听了。而能突破主神的系统防御，直接屏蔽其他系统，无声无息地潜入此处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季作山的精神力的确是当之无愧的敬神级别了。 是这样的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，好像和池先生的工作系统有些关系，所以我才特意屏蔽了六老师，防止被系统监听。 什么人？ 一个男人，我在陪罗西他们逛街的时候突然撞来的，他说自己来自别的世界，请我带他回到原来的世界。 季作山的描述已经很客观很温和了，经过医生确诊，那是一个患有中度精神障碍的疯子。为了弄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季作山且费了一番力气，才从他颠三倒四的描述中找出了不少关键信息。此人在这个世界已经待了整整13年，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姓名，一会儿称呼自己为白楚飞，一会儿又说自己叫唐虎。季作山去调查，发现星球内虽有300余个同名同姓的唐虎，但都有准确的身份 ID， 没有一个能和眼前人对上号的。白楚飞倒是确有其人，可是他已经被消去了身份 ID。 换言之，白楚飞是个官方认定已死亡的人。白楚飞是个挺斯文俊秀的年轻人，哪怕这个胡子拉碴的唐虎捯饬利落了，算是半个小白脸，与白楚飞的长相也是相差甚远。但唐虎仍然坚称自己本应该是死人白楚飞，哼，罗西认为他是真的脑子瓦特了，叫季作山不要多在他身上花费无谓的心思。不过季作山偏偏和这个身份不明的疯子较上了劲儿，他去调查了白楚飞，得知此人出身不赖，家世只比展燕朝家差上一线， 是一个颇骄傲冷清的优秀阿尔法。这样的白楚飞在进入军队后，竟被另一名阿尔法东路军某部的赵景年团长擅自囚禁，日日拴在军帐中强制交欢。后来他大抵是不堪忍受这样的屈辱，便选择了自焚。谭虎却说，他是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自焚。他在做任务的过程中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风神俊朗的赵景年。这世间的爱情大多是彼之砒霜，我之蜜糖。对于在真实世界里软弱又胆小的谭虎来说，他怕打仗，而赵景年把他拴在军帐里，恰好不必再上战场。他不擅长自己做决定，霸道的赵景年就替他决定一切。他畏惧和人交往，赵景年就把他隔绝在人群之外，只供他一人赏玩。在谭虎看来，赵景年是完美的对象，倘若不是非要完成任务不可，他是不会离开赵景年的。在他刷满了赵景年的好感度，并用藏匿的火石引燃军帐时，他暗暗下定决心，等到完成了所有的任务，他一定要回来找赵景年。可是当他完成所有的任务，轮到主神履约时，他的梦想却彻底化为了肥皂泡。他顶着谭虎的脸，以最平庸的贝塔的身份出现在了人来人往的城市街道上，没有身份 ID， 没有收入来源，没有落脚处，什么都没有。